大家的第一反应都是到西医院进行治疗。 嗯， 而中医呢，这一说到中医啊，大家首先想到的是什么呢？我问问您。 那肯定是中药。 对，没错。说中医，大伙儿想到的就是中药，会想到中药熬制时的那个复杂，会想到喝起中药来那股苦涩的味道，大家呢就不禁会有一些望而生畏。而且中医治病啊，讲究的是标本兼治。咱们打个比方说这个胃疼，西医呢它是直接的，胃病呢就给你吃止疼啊，止疼药啊，吃上不疼了那就好了。那要是中医呢给你瞧这个胃病的话呢，是先找出你胃疼的原因，是你这个胃上火了，还是你的心火旺啊，还是什么别的原因呢？然后呢再对症下药。那么这个治疗的过程相对呢就比较曲折，有时候啊这个治疗过程呢也比较长，所以呢很多人都把中医当作保健或者是走投无路时的一种无奈的选择啊。其实我想跟大家说，这种认知呢是错误的。中医在很多疾病的治疗上要占优势啊，比如说目前在医学上的一些个病，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这些个病你想彻底的治好是无能为力的。要不你就吃一辈子的药啊，除此之外没别的方法。那么在中医看来呢，这些疾病不过是三脉出了问题，三脉通百病无啊。我记得我以前跟大家伙说过，我在飞机上碰到了一个病人，正好呢他旁边坐着一位大夫，这个病人呢就问这个大夫，他说糖尿病能不能治啊。那么那位大夫呢给出了明确的回答，糖尿病治不了，得了糖尿病只能终身吃药打胰岛素。最后呢这个大夫还一拍胸脯就说了，目前世界医学上都治不了，对这个病没办法。我坐在他们前头一排，我听见了，我只能苦笑。这苦笑当中，说白了我又有几分的担忧。大家伙想，如果一个医生他都对你说这个病是治不了的话，那您说这个病他还能治好吗？连医生都缴械投降了，又谈何这个患者他能治好病呢？那谁说糖尿病他就治不了了呢？糖尿病、高血压这些个病，不但是古人能把它治好，现代人也能，只要打通三脉，那这些疾病自然而然的它就治好了呀。这个大伙儿可以看看这些老中医的病治，换句话说就是医案了。咱们说李老先生，三消重症，虚寒型糖尿病，火不生土的糖尿病，他一生治好了多少？老先生生前治好的数百例上千例的病治就跟那儿放着，一笔一字都跟那儿写着，那为什么你就偏偏说这病治不了了呢？我说过，很多人认为中医无效，那是你没有碰上真正的中医。真正的中医绝对是传承的。因为中医学呀，它最大的特点，它就是传承，是一代一代的传承下来的。而西医它不一样，因为西医的临床的理论它是固定的，你只需要死记硬背，操作熟练你就可以了。但是中医则不一样，因为中医的理论与方法是辩证的，一种经验是一种思维， 一种精髓，这个必须要口传心授，那才可以。所以为什么现在国家把中医的师承提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因为已经发现中医呀，光靠书本那是不行的。从古至今，中医的传承包括师承和亲传两种形式。像现在熟悉我的人都知道，我5岁的时候就开始接触中医了，7岁的时候师从京城国医大师先生为师，18岁考入北京唯一一所医学院校，22岁下乡。在嫁到中医之前呢，我呀并没有系统的接受传承中医。但是我7岁的时候，因为爷爷的私人关系，我拜京城国医大师为师，每个礼拜去老先生那儿一次，在课余背诵《药性赋》，凭借自己年少记忆力强，不多久啊，寒热温平几百味药性背得滚瓜烂熟。紧接着呢，老先生又让我背诵了药性400味歌括，一切呢都很顺利。我对中医的兴趣呢也是与日俱增，按照老先生的安排进一步就读了《十方歌括》《十方妙用》这两本书。这两本书啊都是方书，和辩证开方有关系。那因为之前背熟了药性，所以虽然刚刚接触这个方书，倒也不感觉到陌生。那学这个方书的时候，老先生就对我讲，他说呀，这前人立方立法，后人学之，优腾与瓜之关系，就告诫了我，要想学好中医啊，你就必须得得到中医高人的口传心授。但是一开始啊，我并没有理解老先生的话。后来呢，由于上学的缘故，我去老先生那儿呢，也是越来越少了。再加上老先生年事已高，我也不好意思再去打搅，所以呢，就再也没有得到口传亲授，只是寒暑假的时候去看看他老人家。那么18岁的时候呢，我考上了医学院。这个时候我就有点翘小辫子了。感觉自个儿啊打小出身中医世家，还受过名医的师承，如今呢又念了医学院校，所以感到应该是可以了，有点小得意了啊。然后呢，这寒暑假回到家里之后，就开始为左邻右舍的人看病、诊断、开方。那我们说呀，由于学位精深，临证的时候呢，往往就缺乏经验，所以有的时候迟疑不决，贻误病机的人也有，反正失败的教训也是很多。那段时间呢，虽然是小试牛刀，也治好了不少的病人，但也有几个病例呢，就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啊。 能跟我们来讲一讲吗？ 可以呀。那是有一年除夕的时候，上午啊，我们在那儿一起贴对联儿、粘挂签儿啊。那这些做完了，我就开始去叫爷爷大伯他们一家人呢过来吃饭。因为那个时候啊，我爷爷跟大伯是住在一起。我母亲呢开始做中午饭。做饭的过程当中，他就感觉有点头疼。也没琢磨是有点什么事儿啊，没想到这个方面。所以全家人吃团圆饭的时候呢，母亲也没说不舒服的事儿。等到了晚上吃晚饭的时候了，母亲就说，哎呦，疼得厉害了，而且还呕吐了。母亲就说，去前院找你爷爷给我开点药吧。我说不用找爷爷， 我直接给你看吧。我开始让他坐下，我给他诊断。我发现他疼痛的这个部位的头顶啊，偏重，手脚呢有些发凉，胸口呢冷疼，时不时的恶心呕吐，脉象微，几乎是感应不到手指上。那么这个时候呢，我认定啊是吴茱萸汤症，是气脉淤堵了。 嗯 啊，所以按照古书上的原方，给母亲抓药熬药，吴茱萸一升，人参三两，生姜六两，切大枣12枚，掰又四味，以水7升，煮取2升。那谁知道我母亲晚上9点多钟吃的药， 嗯， 因为是除夕，全家都跟那儿守夜。可是到了半夜的时候啊，母亲的头就疼得更厉害了，吐的也更厉害了， 更严重了 啊。可不是，我一看这不行啊，我那方子不管用啊，我就去找我爷爷。爷爷来了之后说，你辨证用方这些方面都没有什么错， 嗯， 这个药后病症加剧是因为吴茱萸的用量过重了。你母亲呢身体感受风寒，营卫之气比较弱，得到大剂量辛烈之性的吴茱萸那是格格不入的。古人的方子没有错，但是我们在临床中总结，古人的这个剂量是指将吴茱萸用水泡淡之后再煎的用量。 哦、 啊、这个是中医人呢行医过程当中总结出来的经验。就是这么一个小细节，你不知道，我这么一听我恍然大悟。 嗯， 然后呢仍旧是以原方吴茱萸的量减半，并加上黄连5分，以制之吴茱萸的药性。所以我母亲喝了这剂药，症状就没有了。 哦，减了这个药量之后、 啊、 这个症状就缓解了。 是啊。那么还有一次啊，是我有一方这个远房表舅、啊、 嗯， 平时呢挺爱生病的，有一回呢感受外邪了，症状呢就是恶寒无汗，头身疼痛，胸闷咳嗽。那么通过诊脉发现他的脉浮既不缓也不紧，我是再三的思索，我辨证为外感风寒，内停水饮，血脉淤堵了。 嗯， 所以呢就给他开了一副小青龙汤。小青龙汤麻黄15克，芍药15克，细辛6克，干姜15克，炙甘草15克，桂枝15克，5味子6克，半夏15克。这方子开好以后，哪知道啊，表舅吃了药之后开始大汗淋漓，胸闷咳喘加重。 嗯， 爷爷闻讯就赶来，直接再给他号脉呀，啊，赶紧急煎了大剂量的真武汤给表舅服下。 哦，换成了真武汤。 对，我当时其实并不明白我错在什么地方。 嗯， 我爷爷说，你的错误在诊断不详，虚实未分。 嗯， 他说呀，这个病人水饮内停，而且呢他还有男女性事不举，阴经暗号，脉微，这个正属气阴两虚。那么在临床用药上，气阴两虚的病人是不可以让病人发汗的。 嗯， 爷爷又说了，小青龙汤虽然有芍药5味子起到缓和的作用，但是也难以抵挡麻黄、桂枝、细辛的峻猛药性，再加上药量过重，这是错上加错。我说表舅是长辈，我没方便问他小便以及两性方面的事儿。爷爷就说，病人必问大小便以及房事情况，治病怎能分亲疏啊。 因为关系特殊，你就该舍去问诊要问的吗？ 嗯。 啊，我当时一听，我就头低下来了，话也不说了。后来我想了想，我又去问我爷爷，我说既然您说我初制药量已经过重，那为什么您还大剂量的用真武汤啊？ 嗯， 我去反驳我爷爷。啊，我爷爷就跟我说，你在治疗你表舅的时候，你是用重剂的小青龙汤，清温解表，是犯下了以虚犯虚的错误。 哦， 这个用药以后，病人出了大量的汗，我们说汗要是出了，啊，大量的汗跑了，你血脉中的血液那就更加粘稠，那淤堵呢就更加严重，那么这样进一步的就会造成亡阳之兆。 嗯， 所以这个时候就必须得用重剂量的真武汤回阳救逆，这还不是你太爷爷教我的。几天之后，表舅呢，他病好如初了。 哦， 那我就问呢，哎，我说爷爷你怎么这么厉害呀？爷爷就说，我厉害什么呀，我只是一个中医赤脚医生，这些经验一方面是你太爷爷传授给我的，还有一方面呢是我自己在行医当中的积累总结。爷爷说，不论望闻问切的诊断还是用药方剂的辨证给药，中医凭借的是一种经验，你要想快速得到更高的中医医术，你就必须得到经验丰富的中医高人的口传心授的传承。这个呢，就是我为什么在你7岁的时候让你拜梁老先生为师。 嗯， 那就是为了让你得到口传心授的经验。只可惜啊，老先生年事已高，他不能再教你了。爷爷就说，桂英啊，你要想在中医上有所建树，那你今后还一定要找到像老先生那样的医术更高，能把上千年中医真正传下来的高人，然后呢师从其名下，你这样呢才能得到中医药的大智慧。所以啊，也正是爷爷的这些话，就为我后来愿意上中医拜师，愿意嫁到中医，在这方面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嗯， 那当然我觉得我也是很幸运的，有200多年啊几代人的传承，不论是望闻问切的诊断，还是养心汤、修骨汤、肠胃汤、醒脑汤等上百种汤药方剂，通过三副药来治病的思路，这个都是一代一代人口传心授下来的。 嗯， 中医啊，它的确是这样。你看为什么？同样是让中医大夫看病，有的药你吃上它就有效，有的你吃上那就效果甚微，甚至无效。中医可不是有个中医证、有点行医经验就能诊断开方治病救人的。咱们大家在找中医看病的时候，一定要看其出身，首选传承中医。你找的这个中医大夫，要不然呢就是出身中医世家。那咱们在衡量一个年轻中医医生医术的时候，第一句要问的就是你的师父是谁。 哦， 因为这个对中医确实很重要，只有真正的中医才能领悟治病的根本。 嗯， 这个根本就是三脉通，百病无。 那应该怎么来理解呢？ 那大家看呢，我们这个人为什么会得病啊？ 嗯， 咱们通过中医辨证可以找出来很多的症型。 嗯， 啊，咱们说这个人的病啊，他是气滞血瘀啊，阻塞了经络，水湿内停啊，肝阳上亢等等等等，这种类真的是繁多。那咱们如果说从西医的角度上看，那就更不得了了。 嗯 啊，比如说脑血栓、冠心病、高血压、

400-108-1661 400-108-1661。 您好，这位朋友。 徐主任你好。 哎，你好，请说啊。 我那个想那个咨询点事儿，我那个老母亲呢，今年84了。 啊啊。 有点毛病，还有我的那啥，我有点事儿。 先说说你老母亲的事儿。 我妈妈就是头4-5年吧，得过脑血栓，轻微的。还得过脑梗。 啊， 好了，现在吧，就是控制都挺好，脑血栓吧，开春儿扎一次针，秋天扎一次针，挺好。完了就是去年的10月份吧，那个就农村不验那个鸭蛋嘛，完了就是罐子里有点水，我妈就去倒下了，倒下来就蹭一下子，这就是左边吧，就像里头一闪似的，完了就是腰疼，趴2个多月，趴2个多月，现在要动着干。啥的吧，就是觉着腰就难受，完了就得躺着。完了就是最近头1个多月又得点毛病。 啊。 得这个毛病是啥毛病？就是大小便都热。 啊，大小便热。 对，完了那个一上来热劲儿吧，就肚腩子就是烫手。我妈就是一上来夜间就忙了，就得上外头去溜达去。完了手心脚心都难受都热。完了有时候口干。舌苔白厚。 舌苔白厚。 完了有时候烧里边就是嘴唇的时候有点发紫。 嘴唇发紫，舌苔白厚。 对。我妈说这是啥毛病，咋得这毛病呢？完我头一日我就去了，我说那我就那啥咨询那啥那个徐主任吧，徐主任的方法多。 舌苔白厚呢，一般来说在中医主病上呢，它主湿主痰，还有或者是主寒。但是呢你老母亲说呢就是热啊，热那他这个身体当中可能就有湿有痰，但是没有寒，他的舌苔呢也是厚白的啊，也是厚白的。小便黄不黄？ 有时候撒尿和黄 啊，小便黄啊。平时人也怕热，还有一个腰有点问题，就这些是吧？你老母亲这个问题呢，腰可以在医院里再判断一下是不是腰托啊，这个扭了一下。 是就是完了上那个就是铁岭市医院排的片，完说是腰托。 是腰托。腰托第一个就得躺在床上躺2礼拜。第二个呢得用一个腰带比较宽的给系上。平时起床上厕所干什么助一臂之力。那么从他这个舌苔以及小便热其他的这个情况上来看呢，这个他的病叫热淋。这个病叫热淋啊，热淋呢就是身体当中啊它有内热啊，而且呢这个热呢如果说排不掉的话，就人特别特别的这个不舒服。这个热淋这种病症呢跟湿有关系，比如说膀胱经的湿热呀，气滞不利呀，还有久病虚啊。这个病呢在什么地方呢？病是在它的脾和肾，也就是他脾虚、肾虚、气阴两虚得的这个热淋这个病。这个热淋这个病中医能治，吃点汤药就没问题了。 那行。 汤药是这样的，开2个方子。一个方子呢是炒薏米啊50克，赤小豆10克，煮水当茶喝啊，多喝水排尿啊。第二个呢是中药方，中药方呢这个方子也不大，猪苓10克，茯苓10克，泽泻10克，滑石打碎10克，阿胶10克。那我开的这个中药方当中，猪苓呢它是归肾归膀胱经的，专门呢是淡肾利水的啊，给它这个水利利呢，这个尿呢就不黄了，尿也不热了啊。那么泽泻茯苓呢它是比较肝淡， 它能够增加猪苓利水渗湿之力啊，而且泽泻呢它是性寒，它可以泻体内的内热。那么茯苓呢是健脾啊，来把体内的湿给它运走。再加上滑石，滑石呢它是比较干寒的，它能利水的，还能清热的啊。阿胶呢是给它滋阴润燥，那这样子它用了以后呢，它这个病症呢就好了啊。那么腰的问题呢看情况，如果说近期不疼了，那就不用看，但是呢平时呢老人呢得系个腰带，如果还是有问题的话呢，那还是要单一的针对这个腰啊，可以针灸，还可以内服中药。今天呢重点给他解决这个热的问题啊。 嗯， 好，那您老母亲的问题解决了，刚才您说您还有什么问题？ 我这个嘴巴就是那个硬手掌那个拽一下子，完了后交叉就是走行弯曲，你给我就这个偏方啊，完我也抹了，完了我又是比如是买的一桶一罐 啊啊， 嗯，完了现在挺好，原来吧我这个腿就是这个色儿都是紫红色儿的，现在腿这个色儿就是都变过来了， 嗯嗯 嗯，完了就是里头老冻着，现在里头冻着呢也差了，就是腿这个色儿也变过来了，挺好， 不错不错不错用的啊。 嗯， 现在怕冷吗？ 嗯，但我不怕冷 啊，现在不怕冷啊啊，挺好。嗯 嗯, 嗯，好，那没别的问题，咱们就先说到这儿好吗？ 嗯，行，谢谢徐主任。 哎， 徐主任祝你身体健康。 啊，谢谢谢谢，祝大伙儿也都身体健康。 哎，好，再见。 哎，好，再见。 提醒一下，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八点到下午的五点来进行参与。400-108-1661，400-108-1661，400-108-1661。好的，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 这位朋友你好。 你好徐主任。 哎，你好你好。 我太激动了徐主任。 啊，您是哪儿的朋友啊？ 我是天津的。 哦，天津的朋友啊。 啊， 有什么问题您说啊。 不是，我心里都有点那个。 啊， 我太激动能跟您说话。 啊啊，有什么问题您说，不着急。啊， 嗯，我是第一天就听见您那个。讲课了 啊！ 我第一天就给心住了，我说这我听了那么多，没听过那么好的讲，我天天 想 到那点不到那点，我提前我就打开半导体，我就坐那听 啊。 我告诉你，我最能一看出来就是病人是什么呢？ 啊， 我头痛头颤。你有时间吗？我跟您那么说。 有一会儿，但是时间不是最多。 嗯，对对，我快说啊。 哎哎，对， 我简单扼要的跟您说吧。 嗯，好。 就头颤啊。 嗯。 就打什么时候起呢？更年期开始。 更年期开始。 不到50岁的时候，40几八的时候。 嗯。 哎，我邻居说，哎，他说你脑袋怎么老动呢？不是吗？ 啊。 我说我不知道。 啊啊。 后来他一说，我回家一仔细啊，我跟赵子性子还真老动。 嗯。 我后来当中有人劝我说，咋着你就哎扎扎呀，就轻。 嗯。 一不扎了呢，后来慢慢又动了。 嗯嗯。 我说我不管他了。 啊。 我就那么想，我也是隐瞒吧，不当吃不当喝的。 啊啊。 我就也没管他。现在反正随着年龄大呢，有点颤的。动作大点快点了 啊。那你手脚有没有？ 没有。 手脚没 有, 没有 是吧？嗯 结果呢，我叫李大夫一摸我脉，说我是慢了，肝风内动。 肝风内动。 嗯，说是反正我是肝是不好，眼也干，眼也痒了。 嗯， 是反正就肝这块是挺不好，因为上面还有囊肿 啊， 多发性囊肿，这是肝上的事儿。 啊， 还有一个我脾胃不好，脾胃不好，您知道怎么形成的吗？ 嗯， 我尿潜血。 啊，有尿潜血，脾胃就不好了。嗯 嗯，厉害的时候啊，如果要有感染有嘛加一块，那得到4个加号了。 啊， 我特别害怕，我这病是从08年开始得的。 啊， 结果呢， 弄的是皮不好了，有个大夫说我给你治吧，没问题。 嗯， 治来治去啊，我吃、我不能吃东西了。 嗯， 看着那东西不想咽 啊，没 可能是属于脾胃太寒了，是怎么回事儿的？ 嗯， 这样又放弃了。 嗯， 后来有人介绍我吃保健品。 嗯， 哎呀，这保健品吃的，吃的时间不短，花钱也不少啊。 嗯， 但是也没管什么用。不了了之。 保健品 最后我听到这 个 银行，我说这可是我必须得告诉您吧。 啊， 我吃了第一副药没感觉嘛。 啊， 第二副药起来呀，我神清气爽的。 神清气爽。 不知道为什么。 不知道为什么。管用了。 脑子有点过敏、 嗯、 还是这个药是真管事儿了。 啊， 我就问我自己，我还接着喝。 啊， 越喝越好。 越喝越好。 我告诉你，我身上每天早晨一坐起来，不是坐起来，一睁开眼一动开， 嗯， 我这身上就跟火烤的似的， 嗯， 身上就是，我不会形容那个 五心烦热， 有点像有炉子烤着我那样， 嗯嗯。 然后啊，我喝完这药以后啊，没有了这种现象，眼也不痒了， 啊， 我这底气说话都足了， 哦，底气足了。 我吃了，现在是第二个疗程， 嗯。 你听我说话是气，原来说话都没劲儿，不愿意吃饭。 嗯、 我吃饭呢，就是我跟您说啊，我吃饭是嘛呢？当任务。哎呀，吃饭了，吃一口。 到点了，该吃点了。 嚼也没滋没味儿啊，吃完了。 嗯嗯、 你知道我吃完这三不要，您知道怎么回事？ 啊、 哎，我坐那吃饭呢，原来吃一块饼， 啊、 后来我吃半拉饼哎，我不知道什么时候都吃没了。 啊 你说乖不乖、 嗯、太好了太好了嗯 是不是哎呀给我高兴的 啊 我跟您说我说我告诉您吧我说我不知道现在怎么那么好 啊这个中药 他还特别客气他说你呀、 啊、 吸收的好、 啊、 所以你就好他还说、 嗯、 不是吗我喝了那么多年的汤药、 嗯、 没听着喝 那么多年吸收不好这会儿吸收好了 就呀今天怎么就吸收好了呢 是啊怎么的就吸收好了呢其实啊很多这样的几乎三天两头、 嗯、 啊咱不说天天发生、 嗯、 三天两头发生、嗯、疑难杂症啊很多患者就说我只要哪一个地方就好了就成其实咱看病不能说今天就看一个潜血明天就看一个脑袋晃、 嗯、 你把它都分开不行这是一个家庭它有上有老下有小当中还有两个中年人你得把这个家庭老老少少都得给它协调了你的病才能好 对 还有一个你这些年的中药你吃下来不管用难道说我们的药 啊它就 提手好了吗 是不是为什么就好呢第一 对、啊、 我们的药我们进药必须是哪个产地就是哪个产地不带用那个 地吧 对地道不带用 这点了 不带用替代品的老百姓来治病该花钱的地方花的叫值 是 这个值指什么呢 对、 啊、就是有效果 我也坚持 但是你值 你有效果了对不对 嗯对我信了我一定把我身体弄好了 啊、 我再好好活几年 是舒舒服服的舒舒坦坦的 活几年对对只要你说的对人舒服就好 是 不我因为我七十岁的人都多了 啊 我不怕死我就怕他你难受折磨我 啊 再说我手我眼前每年就我自己买菜做饭这所有事儿都我自己 都你自己 所以说我得要保护我自己我一定好好的、 嗯 好好再把我自己看好了、 嗯、 谢谢您啊 那咱们就先说到这儿啊 好 提醒一下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八点到下午的五点来进行参与400-108-1661 400-108-1661 400-108-1661 好的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 您好这位朋友、 哎、 啊您好。 好好谢谢主任好。 啊您好请讲、啊。 我说我老父亲我的老父亲是肺结核那个他现在这个他这个压年年他十来岁上上下楼他只有气这个气短咳嗽吐痰 啊 气短他平常是不原来他也不喘就光气短就压年年整月。这有啥方啊好多方我有个听你讲的好多方也好、 啊、 有时候想着停，有时候找不着这个台，有时候没时间，就是我又停住了，我想或者跟你说话，想有个啥这个好药方吗？ 老父亲多大年纪？ 85了。 他现在查出来是肺结核啊。 他早一二十年的。 啊？ 早十几年。 那早十几年的这个事儿，可能已经肺结核好了，可能肺部有一些什么钙化点呢？你得说他现在什么病、什么症状，你不能说他几十年的这个病，对不对啊？他现在要治什么病啊？ 现在就是咳嗽、吐痰，这个气儿短。 咳嗽、吐痰、气儿短。 哎， 怕不怕冷？怕不怕热？ 不，那他就正常。 这个正常，血压、血糖、血脂有没有问题？ 那没问题。 这个都没有问题。啊。 哎， 现在主要就是一个痰多，是不是啊？咳嗽，上不来气儿，是不是啊？ 对了。 啊，那这个得吃药了，吃中药啊。您是哪儿的朋友啊？ 华县，河南。 河南的朋友是吧？ 啊， 是河南的朋友啊。这样子，您老父亲这个呢，得吃中药，因为这个咳嗽啊，在中医上讲啊，它不是一般的，就是说啊，咱说啊，就咳嗽了或者怎么样了，不是简简单单的问题。一般来讲咳嗽啊这个情况是比较多的，咱吃中药呢可以把他这个病啊搞清楚，他到底是什么原因引发的这个咳嗽，总咳不好。正常的情况下来讲，治疗咳嗽势必在我们中医上他要调理这个肺，调理脾，还要调理肾，主要是肺脾肾的原因导致这个咳嗽久咳不愈。而且咳嗽的过程当中还得分析这个患者的咳的这个痰的这个颜色，来知道他这个是寒咳还是热咳还是寒热都有的这个咳嗽。所以咳嗽它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病症。那咱们怎么办呢？咱们就得把这个病啊给它原因分析到位了，这个时候你再用药的话，它这个效果就好。啊，80多岁的人了，一般呢，咱们说气脉、血脉、经脉三脉不通了。气脉不足了，他动不动就得喘；血脉不足了，他不得淤堵吗？对不对？经脉不足了，老人家走路啊什么的，他都费劲儿啊。您说对不对呀？ 他就这个。他就这算了，就压年年正月上下楼。 嗯， 这是的。 嗯，这样子我给开一个方子，你父亲呢？这个方子呢，我给开两个方子，啊，一个方子呢就是平时泡水喝的，鱼腥草30克，甘草6克，平时泡水喝。然后穴位按摩呢，一个是列缺穴，一个是足三里穴，啊，这两个穴位。口服的中药呢是这样的：陈皮15克，姜半夏10克，茯苓15克，甘草6克，制麻黄6克，杏仁9克，桑白皮12克，桑叶9克，款冬花9克，知母9克，山药10克，炒黄芩9克，党参12克，丹参12克，麦冬9克，五味子6克，补骨脂9克。首次服药10副药，啊，这个方子主要是宣肺化痰、温肾纳气，调益他的气阴的，啊，半个小时以后打电话联系。好，那咱们就先说到这儿啊。 哦， 哎，好嘞， 谢谢主任啊。 哎，不用谢，不用谢。哎，好，再见。 他诠释的是但愿人间常无病，哪怕架上药生尘。这是一个年近70的老中医人，他始终相信医术在人心，心正药自真。